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你最想点播的歌，还有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或者是故事都可以。今天应该是很多朋友上班的第一天了啊，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最想点播什么样的歌曲，一并的告诉我就可以。平台上欢迎好久不见的圆圆 Cherry、 陈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小猪、小铃铛，还有缠绵啊，还有今天可以说是我觉得节目当中最早点播的歌曲，就是来自平台上的钱佩瑶，在凌晨12:49的时候还在给我留言说想点播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这首歌我也特别喜欢，特别是当人处在一个低谷时期的时候，一个落寞时期的时候，听这首歌会特别的有 power， 有力量。 OK， 继续来点歌，看到的是这首歌来自人来人往的点播，周杰伦告白气球。人来人往这位朋友呢，希望通过这首歌向杰伦告白，因为小时候呢，我只能在我哥哥的随身听里面听磁带了，那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杰伦的《七里香》。到后来关于你的所有的专辑，所有的单曲，我不再错过了。看一场你的演唱会，就是对于青春的一种告别，当然也是我自己成长的开始。告白气球来自公众平台上人来人往的点播。 吃那碗转了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你仔细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脸上飞。 想见的落叶，绿草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用 还说我愿意。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刚刚来自人来人往的点播，有朋友也在平台上说了，说 Cherry 他说第一首歌不应该是双截棍吗？最次最次也是龙卷风或者简单爱啊。而且他说我最喜欢杰伦的是八度空间那一张，半岛铁盒、米兰的小铁匠，还有爷爷泡的茶。有时候很难想到的是，我们听到第一位歌手他的第一首作品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很可能人来人往这位朋友他的哥哥的卡带里面刚好就装着七里香这张 CD， 但是我的确是听的第一首是双截棍，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爸妈特别讨厌我在家里面来唱这首歌。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平台上底部的留言栏写一首歌，或者是分享一下最近的心情，一并的发送给我就可以了。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今天的北京太阳这么好，我们来分享一个故事。今天在下面的这段故事是关于一座城市的记忆，也是发生在平凡当中的一种经历。2004年大学毕业，我第一次去深圳，在罗湖火车站跟你告别，5年异地恋，从相爱很难变成了相见很难。每次我都要计算着怎么能在你那儿多待一天，和你多见一面，看看最近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像电话里面那样过得很好。其实我很在意的，我很在意从北京到深圳的这样的距离。每次你来找我，我都会心疼你旅途劳累，每次见面呢也都是分别倒计时。说实话，每一回见到你，我都很想让时间停下来，好让我再看一看你，让我再记住和你相聚的那个瞬间。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见识了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过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想要点播的歌，还有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一并的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平台上的快乐的小猪也来点歌了，朱莉说，明明变得快乐太多，我却还是原来的我，明明爱得那么执着，却还是觉得是一种解脱。太遗憾跟这首歌相见恨晚了，不过也好，有些歌听得太早反而会听不明白，而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爱情。继续，下面的这首歌是来自快乐的小猪点播，来自李宇春的这一首感动，感谢你感动我。 什么？不说爱上少了你，只给我暖和，只为了告诉我幸福是什么。过去有些人把全世界都送给我，伟大的再找不到自己，还以为要的太多，是你证明我没有错，原来拥抱并不是枷锁，直到顺其自然爱上你，我知道我爱什么。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在公众平台上，幽灵还来留言说啊，今天的广播信号不太好，我要扶着天线才能够听到没有杂音的声音，好辛苦啊，要扶一个小时的天线来听歌，来听各位在歌曲当中分享的心情。 Cherry 也说了，说放假的时候去看了电影《后来的我们》，也是哭得很厉害，不是因为剧中的爱情故事，而是因为自己2007年的北漂经历，包括租房子那些情景都是历历在目。当时也是从那时候到现在，有了爱情，有了房子，有了自己，有了宝宝，有了生活当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所以说过得还算不错。这样的路子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网上看过的一句话，人生每一步都算数，所以每次付出，每次走过的艰辛，都会在后来慢慢的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好了，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要送给公众平台上的 Cherry 和幽灵，辛苦幽灵啦，要扶天心。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吧。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 悄悄回来，掀起了，又再多的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人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哦，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7度。在地面高气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有利，能见度好，空气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不过呢，今天午后对流云有所发展，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今天的空气比较干燥，应注意多补水润燥，并且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北部山区具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前晚黄子韬2018巡回演唱会首站在上海热力开唱，演唱会上黄子韬以热辣的唱跳歌曲开场，并且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抒情新歌，给全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在综艺《这就是街舞》当中，黄子韬带领的吸泡泡战队也如约而至，到场助阵，好友戚薇、赖艺等也现身观众席，黄子韬的妈妈也来到了现场。演唱会结束之际，黄子韬更是空降福利，首跳了正在热播选秀节目的主题曲 Pick Me， 再次将粉丝的热情点燃。旭日阳刚王旭近日来到连云港，为观众带来了坚强的理由等歌曲，得到当地乐迷的喜爱。今年旭日阳刚的王旭先后发行了多首原创歌曲，他的每一首歌都带着一种力量，鼓舞着大家前进。现场他的舞台表现力更是感染着每一位歌迷的心。此次来到连云港，王旭也为大家带来了3首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春天里和坚强的理由，现场大合唱的场面十分壮观。近日李佳琳受邀录制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节目当中她为大家带来了一首经典老歌《摘下满天星》，向经典致敬，得到观众好评。 在最新一期的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节目当中，孙艺可、石头、李佳琳等纷纷为大家带来走心歌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写一首歌，想要点播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是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来分享给我。我知道今天北京的天气非常好，但是我还是想要坚持再给你分享一个不同地方的蓝天。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蓝天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张美美的图片。这张照片呢，也是来自我们平台上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通过它的拍摄来和我们分享的。所以用这样的蓝天来开启我们下半时段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大师兄的点播，林俊杰版本，只对你有感觉。别忘了关注平台之后回复蓝天。 勾结的眼神心相爱，敌人光是猜测，我是不忍，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浪漫没天分，反应够迟钝，不够谨慎，我挑出眼神，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这世界只对你有感觉。 天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So much more。 在接下来的时间，请让我用两首歌为你串联一段故事。今天这段故事呢，是关于一场爱后重逢的感情。大学期间我谈过的唯一一次爱情是关于你，两年你让我有了新的故事。我们彻夜不眠的去爬山，我们无所畏惧的去云南，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年纪，我有了你，让我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有意义。你爷爷病重的时候，你说可能要回去看最后一眼，我跟学校请了一个月的假，陪你回家，陪你照顾爷爷。以前我不知道把一个人放在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但那次回家之后我才明白，把你放在心里，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而这完全都是一种下意识的举动，不去衡量，不去算计，而是希望你和你的家人一切都好。那个时候，爱情在你我之间还多了一份亲情。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缠绕着了 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这两首歌我要为你串联的是一段关于爱后重逢的感情。和你分开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梦见你，通过各种渠道我去打探你的消息。我希望你过得好，可是又希望你过得不要太好。有时候看到好玩的地方会蹦出来你的名字，然后想着下一次一定要带你来，可是又一想，我们已经分开很久了。大概有四年的时间，我再一次见到你，你刚刚换了第三份工作，剪了短发，完全就是一种新的气质。我们会偶尔聊到以前上学的事情，聊到我们之间过去的种种，你也只是笑笑不再说话了。而那时候我才发现，你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有人说过，回忆里的人是不能去见的，去见了，回忆可能就没有了。我不得不说，再一次和你重逢之后，我已经找不到当时心动的感觉了，而你的出现也让我不再回忆你。 前尘往事曾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刺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束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